想换上干净校服，躲在角落哭。谁的书包飞出窗户，笔记很酸楚。谁的青春期待有着你的旅行，等那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牵着你，等待说着我愿意，等待未来你的身边有你，一点一滴每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是这一直都守着。 倒数收录在概念 EP 另一个童话当中。今年呢是邓紫棋出道十周年了，也为此推出了概念计划音乐童话三部曲。在序章另一个童话之后呢，也推出了全新的 EP 毒苹果。好，继续我们来看呢，上榜四个星期，本周下滑三个榜位，排在第十四。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敬轩，叫做潜水。 就如窗边雨水，背弃密云跟风向，找一个暂居。过客亦求安睡，最怕突然打雷惊吓苦喊，梦见的仙境粉碎。你我又如敢死战队，对抗坏人激不退，笑不免得罪，如散欲被一击 大动作的深深难以大致将蚁族群领到层堆雕，遗留下摘星的少年成为奴隶双手废掉，尚有心跳救不了，成就计是逐个罪，难道我们能活得潇洒干脆，踏上不归之旅，停滞眼前闹市区，然后我们仍幻想天塌地震继续潮水下去，隔开忧虑沉沦下去，困开大也堡垒做壮举，和人如成为伴侣，蔓延想象从安逸将我从此漫游是逐个罪，难道我们存在感废止即去翻身艰巨，停滞眼前闹市区，然后我们无目的漂泊无余生，成就计是逐个罪，难道我们能活得潇洒干脆，踏上不归之旅，停滞眼前闹市区，然后我们才能顺水推手撑下去。情望每火窗边雨水，就共你刚干杯饮醉。 Loveless is hello, but the memory is in lovely soul. 你的轮廓在心口，那些刺痛都化为乌有。Perhaps dawn can be controlled.Prepare for the worst. 爱情却总很交错，比生活难得多。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Trouble with you, 眼泪不肯走，骄傲却逗留，和过去说分手，是不回头，而我不再为你故作。沉默，Can be controlled. Prepare for the worst. 如果 潮水退去后，你是否还爱我？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 How can I get rid of trouble with you?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上榜第二周上升两个榜位，排名第十三，来自于张杰的这首《星光》，这也是电视剧《橙红年代》的插曲，也是这部剧唯一的一首中英双语的 OST。好，下面这首歌呢，也是有着很大的下浮这个情形。那上周呢是第五，本周排名第十二，来自于谭校长谭咏麟的《天塌下来也能睡》，这是谭校长发起的广东歌五十周年企划的第一首派台歌。 望远处的街灯发亮，置身于家中冲了咖啡，沙发安坐，悠然的一个静。静悄悄在放空沾睡，就制写空间消除疲累，自然陶醉。天塌下了，淡然面对，受挫不会顷刻心碎，伤逝泪印找来找。中消退，天塌下了亦能睡去，乐观心态世间之最，深信学到平凡拾趣，再多忧愁随风去。畅快的进睡，让身心轻松方能无惧，只有来去。天塌下了，淡然面对，受挫不会顷刻心碎，伤逝泪印找来找去，中消退，不怕渐觉越来越暗，越识承受更加相衬，不要习惯修成自困，放松生活更开心。天塌下了亦能睡去，乐观心态世间之最，深信 愁，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 在本周同样有七个榜位下滑，从第四名下降到了第十一，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给你给我》。好，下面这首歌呢是本周榜单第一首的上榜新歌，虽然是新鲜进榜，但之前呢在我们全球台主办电台榜单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也有着非常好的成绩，而且呢它也是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出现，也是比较熟悉的。下面我们来听第十名成绩上榜，来自于邱风泽和文慧茹所合作这首《凭什么》。 微风海浪在不停息的循环，证明时间总在转， 城市回荡却静止在上一张，时间被谁凝成霜， 走着却没了退路，思念埋伏谁想找出路， 不太像一秒之间的争吵，你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黄宾虹书画作品展正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院内报告厅展出。中国画究其根本是精神之事，是思想感情之外化表现，是文化修养的积淀，是一个人生命品格的浓缩。黄宾虹的艺术成就正在于此。他的山水以积墨为盛，一幅画里面浓淡干湿轻重全有，只有反复观看才能感觉到它的丰富。色彩交响伍德祖艺术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集中呈现了伍德祖油画创作艺术成就，并且兼有创作生涯早期的版画、宣传画、连环画、速写作品精选。展出作品近百件，全面呈现伍德祖各个时期艺术创作特点和成就。师古庙创师村庙石篆刻书法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将持续到11月18号。这次展览是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之一，共展出日本艺术家师村庙石篆刻书法作品46件套。前天起半个月的时间里，大美永定河炫彩门头沟国际摄影大赛展览在中华世纪坛中国摄影展览馆亮相。这次展出的作品是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新华社签约摄影师、国际摄影师、门头沟区摄影师团队为主的专业摄影团队实地深入门头沟永定河全流域3天期间拍摄的。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你好，我是小东。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944期榜上的榜上歌。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本期榜单第二首上榜新歌，排名第九位。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叫做《全世界陪我失眠》。 也许是看过了太多关于分离的拥抱，也许是写过了太多伤春悲秋的曲调，我每天都不太爱笑，也没什么烦恼，只是做什么都感觉有点急躁。最近看到了你和他新的合照，不同不痒的情绪好像也没有多难熬，也尝试要把日子过好，却越调整就越糟糕，麻木的像一场好不了的感冒。飞船绕着地球一圈一圈，全世界陪我想念，我得到些 界陪我失眠，等待之后又是等待下一个光。 来自汪苏泷这首歌叫做《全世界陪我失眠》。今年的新专辑《克制凶猛》呢，汪苏泷给出了一个废土世界的环境设定，以小王子的视角来到这个地方，记录下所发生的种种事、种种故事。那专辑当中呢，汪苏泷也加了更多的 EDM 的元素，而这首歌呢，则是他偏重传统情歌的主打。好，下面这首歌呢，厉害了。已经是目前是这个第八名的位置，出现在我们的本周呢这个恒星歌，积累了9周的榜名，在上周呢还位列前三甲。目前呢虽然有5个榜位的下滑，依然是位列中游。我们来听莫文蔚的这首《绝》。 轻快轻的很爵士，也吻过喉结，转过里也有一些眼里很绝代，变成我边走边杂学，春花和秋月美好也残缺， 起来追更多寒雪，盼更多的盛夏， 找更多人来陪我绝对绝， 看万物越来越深， 背包，感觉有点冷清，睡在家等着我，给我一杯温的水，谁也和我一样到家后面对镜子，寂寞他是谁总瞒着我左右，寂寞他多重你不想去点亮，那都是属于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好吧合影至少是亲密，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本周全球榜第三首上榜新歌，来自于苏运莹的《你也是吗》。从比赛开始呢，苏运莹被大家所熟悉的一部分呢，是她音乐当中独树一帜的怪气质。而这首单曲呢，除了有苏运莹的词曲之外呢，编曲是邀请到常石磊来担任，运用了电音的独特氛围，将创意玩到了有模有样。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之前呢我们说到呢，有非常高的榜位，却又以非常快的速度离榜了。在这样相对矛盾的这个榜上成绩当中呢，似乎也留下了能够再次与我们相见的悬念。果不其然，之前呢空降冠军一周离榜 TFBOYS 的这首《喜欢你》本周重新回榜，排名第六位。 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情，分开后久久都无法平静，想和你背着包环球旅行，想和你寻找蓝色瀑布，像偶像剧的剧情，再大部分的场景，迎着漂泊大雨做疯狂的事情，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新意， 可我的这颗真心 是喜欢你、哦、 Girl 要怎么样的表白能减少几率失败，还可以牵着手骄傲，遇见你的自信瞬间垮掉，失去了我自己， 像偶像剧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 淋着漂泊大雨做疯狂的事情，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新意， 可我的这颗真心是喜欢你、哦、 Girl 要怎么样的表白能减少几率失败，还可以牵着手看 Hey, pretty, pretty girl 但肯定的话别害羞